第162章，冬。 这是一家位于外环科技园旁的医院，地段非常偏，但三面环湖，是个疗养的好地方。一个多月以前，一批病人由别处转移过来，安顿在了住院部的加强病房里。自那之后，顶部两层走廊就多了不少部队人士的身影，执勤的、看望的以及专家会诊。很多人对这批病友抱着好奇心，趁着查房或者日常输液向护士们打听。负责加护病房那边的护士们嘴巴都很紧，总是笑笑岔开话题，愣是没有透露过什么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内部的议论。事实上，这批病人一转过来就成了护士们值班守夜永恒不变的话题，因为的确很特殊。这批病人之中的多数人身上都有伤口，大大小小，有深有浅。这些伤口按理说并不致命，在正常情况下，只要好好清创，好好做后续处理，会愈合得很快。可事实并非如此，这批病人身上的伤，哪怕一道浅表层的小口子，都忽好忽坏，反反复复，更别提他们的体征数据了。就一个字，乱。监测仪屏幕上波动每天都让人心惊胆战，单从数据来看，护士们常常上一秒怀疑他们的免疫系统全线崩溃了，下一秒又觉得他们健康的不得了。一个月下来，这批病人都还活着，但小护士们心脏病快被搞出来了，想到要上九楼就头大。这批让护士们头大的特殊病患不是别人，正是真人入系统的那一群。他们之中，初始监考官占了大多数，小部分是后来加入的考官以及考生，林林总总一共53人。大部分病人都在前两周陆续醒来，配合医嘱做休整和调养，但还有几位始终没有要睁眼的意思，于是这几位的病房就变成了打卡圣地。 周五夜里，负责值班的护士小李例行公事来查房，他拐过走廊，看到902的病房门虚掩着，床上的被子拢成一个长条，乍一看就像有人卷裹在里面睡得正香。 又来了， 小李没好气的咕哝。小李上过好几回当了，早就有经验了，门都没进，端着药盘转头就要去抓人。部队安排在这里执勤的兵来来回回就这么些，守了一个月，跟小李已经熟悉了，他们见怪不怪，目不斜视地继续在走廊站着。只是当小李看过来的时候，906门外的两位扬了扬下巴。小李风风火火就冲进来了，门一开，果不其然，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抓着一脑袋乱发站在病床边，正弯腰看着监测仪上的数据。 902， 小李没好气地说， 你怎么天天往别人房间窜啊？ 男人听得一脸牙疼， 哎呀，小丫头，行行好，别叫这种数字代号，一定要叫的话还是叫1006，不然我老反应不过来串戏。 小李愣了一下，下意识问道， 为什么呀？ 刚问完，小李就想起之前主任一句叮嘱。主任说，这群刚转进来的病人大多是部队出来的，之前几年一直在某个特殊地区执行任务，据说那个地方的环境跟这里区别很大，逼仄沉闷，死气沉沉，还有严重的时间差，以至于这群人离开之后，全身脏器系统和免疫系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，生死门外徘徊了十几圈，可以理解为另类的水土不服。总之，那绝对不是什么美妙的经历，甚至会给人留下心理阴影。所以呢，关于这群病人过去的事，能不提就千万别提。 于是小李立刻把话噎回去，改口道： 那我叫你什么呀？ 高奇。 行，我记住了。 算了，也不用记了，我明天下午就要走了。 小李闻言一瞪眼，哗哗开始翻表单。 你要出院了？我没看到有登记啊。 还没登记呢。 高奇朝着门外一努嘴说： 不止我们这一帮伤好了的差不多都要走了。 这么急着走干嘛呀？ 部队规定啊，姑娘，前几年待的地方太复杂了，要经过一段审查期，确认没有问题了再回原位，决定是升还是降。 高奇说的不算很详细，小李也没有多问，只是点头。 怪不得今天都来串906、907的门，比我上班打卡还勤快。 来告别的嘛， 反正不能这么多人都来。 高奇想说病人需要休息好，人多不好，但转念一想，906和907的两位压根儿就没醒过，也就谈不上休息了。 他还有 A 哦，907要躺到什么时候啊？ 高奇用下巴指了指病床。小李顺着高奇的目光看过去，小护士们私下玩笑说906和907是他们见过最帅的病人，一定是过往受到的注目太多了，才能这么八风不动，天天被人打卡探望，却连眼皮都不抬一下。不过说实在的，确实好看。隔壁907的那位脸色苍白如纸，快跟窗外面的霜一个颜色了，还能让人忍不住多瞄几眼。906的这位眉眼轮廓英俊，连病气都很淡，乍一看就像是打了个盹儿，好像随时会醒似的。小李回忆了一下主任的话， 他们是不是在那个环境里待的时间最久？ 高奇本来想说不全是，但他想想油货和系统的渊源，再想想勤灸记忆调整的次数，点了点头说： 差不多算是吧。 主任说他们其实本身体质没什么问题，就是受到的干扰比大多数人都深，所以还需要一阵子才能调整过来，不过也快了。 高奇点了点头，他又抬头看了一眼指着天花板的方向问： 那 哦，你问1006号房吗？ 高奇听到这个房间后哭笑不得地抹了一把脸，又抬头说： 对，他之后会怎么样？昨天问你们主任，他说要等今天下午的检查结果再看。 对，结果目前算是乐观的，但也不能排除。 哎，行了，我就听到这儿，后面的假如万一不排除我都没听见。 高奇两根手指堵起了耳朵，无赖之气流露得淋漓尽致。要是赵家童在旁边，恐怕上手就要给他一下。小李不能打，他只能抿着嘴唇，杏目圆瞪，等到高奇放下手，又继续说完： 不排除排异的可能，你别赌了。但凡做这种手术的人，都要有个心理准备，我得把这些风险说清楚。你们是他的朋友，帮他听了也是好的，要是他自己来，这话我就得跟他说了，那更难受。排异的概率大概在13%，很好了。 高奇静了一会儿，正色道： 我知道了，麻烦你们尽量把他降低风险吧，少受一点罪。 放心。 小李看了监测仪的数据，微调了房间里的问题，检查了点滴速度，转头一看，高奇还在。 领导还有什么指示？说。 高奇脸皮厚，被挤兑也面不改色，还一本正经地思索了片刻。 哦对，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。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。 小李抱着记录册默默看着他。 一吧。 高奇捂了半天 挠了挠脸问， 你们这里有双人房吗？ 本来有的，后来为了给你们摆下所有仪器，住得更舒服，把多的床都撤了。 那还能加吗？ 高奇走到门口，又把隔壁907的门推开了一些，两边张望了一下，说， 哪个房间空，加一张床吧。我友情建议你们把这两位移到一个房间，最好一睁眼就能看见，不用找那种。 啊，为什么呀？ 为了你们的清静。 小李一脸懵，片刻之后突然醍醐灌顶。 哦， 他拉长了调子。没等他凹完，高奇又开口了， 另外等房间空出来，我建议你们把楼上那位也挪下来，最好安顿在隔壁或者对面，房间门口挂个醒目的名字，楚月。 小李又开始茫然， 这又是为什么呢？ 也为了你们的清静，这两位睁眼之后肯定也着急找那位楚月，先安排的明白点。 小李看看床上的人，又看了看907，再抬头仰望天花板，表情突然复杂。 高奇这个棒槌完全不知道自己造成了什么误会，潇潇洒洒地走了。 小李查完房，把门掩上，门锁咔嗒响了一声，室内复归安静。 不知多少光年外的星辉穿过薄透的靛青色夜空，落在高楼一格一格的窗玻璃上，再穿过浅色窗帘落进了房间里，照着楼下两人的窗沿，也照着楼上楚月蒙着眼睛的纱布。不久之后，高奇他们会先行离开，回归部队，配合例行审查，补全这些年关于系统的种种。小护士一头乱麻，但依然会照他说的，把906的秦灸和907的油货并进一间病房，又把楚月从楼上移到楼下，所有体征数据自此趋于平稳，所有风险也都已经过去，他们会在不久后的清晨醒来。那天是12月7日，冬，大雪。